是 遗失的美好是台湾歌手张韶涵演唱的歌曲，由姚若龙作词，阿沁作曲。这是2003年播出的台湾偶像剧《海豚湾恋人》的片尾曲。 海的思念绵延不绝，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。爱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跟幸福相。承诺辗转很像蝴蝶，美丽的飞盘旋让我不见，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

仍然要相会，为何此刻忘尽了往昔缠绵，想往事通通化作飞灰，为何此生骤然易走难回，为何现在仍然说不悔，为何此刻仍是你已经无言，只盼望今宵再聚千杯，为何为何望向我，我说我已经攰，每串泪当天便烟灰，为何仍然相会，为何为何想要我再次送你机会，每个梦终于变烟灰，为何才来追悔，记忆缺撇去，追都不再会，话别时话别时莫要留下，话儿在晚间想要我与你再次相会，说了不不必再干杯，回头从来不会，为何为何恨透你，为你送我是你今天的痛苦千倍，从来不会，为何为何恨透你，为你送我是你今天的痛苦千倍， 想买

不勉强，你不要哭，这样不漂亮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， 追不去。

现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。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问候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刘德华演唱的《十七岁》。 否不会再放弃，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，我分不清，不要在意，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。

是谈了多久了？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？有些缘分是注 定。祝福是叶倩文演唱的经典歌曲，是姜育恒的《驿动的心》的粤语版，是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。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祝福之后，我们将继续欣赏到张浩哲演唱的《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》，刘若英《很爱很爱你》，周华健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 徘徊丛林迎着雨，掩饰风中的发端，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，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，悠悠流泉随路转，偶遇山中转数圈，一片远远渐黄落叶，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。啊，过去过去，多少次心软，今天今天，随着云烟。

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 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好歌，黄小琥演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 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 许茹芸，如果云知道。 如果云， 陈百强，偏偏喜欢你。 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许志安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。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。 羽泉，彩虹。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。 王启山，再回到从前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还是与你相恋。 孙楠，拯救。 夜深人静的时候。 梁静茹，勇气。 爱真的是要勇气。 张洪亮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 蔡琴，恰似你的温柔。 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，周华健的经典老歌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我是于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。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。这说情缘已经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爱悠悠恨悠悠，